是属于我的伤悲，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，真真切切的感受周围，就算疲倦就算是累，也只能执迷而不悔。 不知道爱你在哪一天，不知道爱你从哪一年，不知道爱你是谁的诺言，不知道爱你有没有变，只知道花开在眼前，只知道年年岁岁岁岁年年，我痴恋着你被岁月追逐的容颜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，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，